大家好，我是毓民，我现在要在这里宣布关于毓民在 MyRadio 的节目直播和重温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毓民回客室，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专业直播。新的加多一个就是 YouTube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后呢，可以喺呢度揿订阅，係咪咁呢，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Radio 嘅节目嘅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频道，你可以睇到过去八年黄毓民喺立法会嘅发言全纪录，非常之精彩。记得要订阅毓民 YouTube 频道。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第三節，就這一節的第一個題目呢，就是一些遠在加拿大的聽眾點唱的。咁就 點 真係點唱噶？咁琴日深夜咧，我就收到一個 PM 啦，就係講阿舒麥嘉呢位一級方程式嘅，即係前度高，即係前度嘅 七屆世界冠軍。 係啊，咁啊奇蹟地咧，經過幾年嘅昏迷， 五年啊，2013年12月29日喺法國阿爾卑斯山滑雪嗰陣時發生意外，就係個頭部受傷，之後就一直昏迷啊。 係，咁啊竟然咧就喺上個禮拜到咧就奇蹟就恢復知覺之餘咧，話說近排咧已經可以落床啦， 落到床嘅話就即係因為其實一路以嚟佢家人都好低調，冇披露，冇乜點披露個病情啦咁樣，咁就依家就啱啱即係一有最新消息就係已經可以掹喉啦，掹喉意思即係話將嗰啲維持生命嗰啲營養液，因為昏迷緊，咁依五年你佢食乜嘢咧？咁好啦，咁就依家就掹咗喉，報道裡面都有即係有披露過呀，佢已經可以唔需要卧床添，即係話即係變相落得床啦咁樣。咁啊呢單嘢就有啲好多車迷都鼓舞啦咁樣就。 係嘛，我唔知啦，喺嗰個賽車界入面呢個反應如何啦。咁但係呢即係連喺加拿大嘅聽眾都 PM 我咧，我覺得 講講好喎， 都要提一提嘅， 講一講。 係啊，咁嗱就第一樣嘢咧，就係我睇翻佢嗰個 profile 咧， 好後生喎， 今年都係50歲 啫喎。50歲啊，佢嚟澳門嗰次同夏健倫抽嗰次都係九十年代頭都嚟過噶啦，已經。 係啊，咁所以就基本上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年青嘅人啦。咁但係奇怪的地方就係咧，一級方程式咁危險嘅玩意咧，佢都冇事。我哋記唔記得我哋上一個月我哋都做過嗰個女車手嗰個喺澳門飛攀登飛車啦， 係啊， 佢又冇事喎。不過滑雪有事喎，即係呢單嘢，所以我又揾法國佬嚟喂，即係呢單嘢真係 上次都講過啦。你現時你好多個賽車嗰、那個，尤其是一個方，尤其是 Formula 佢個安全啊嗰啲一定係做到最好噶啦，大佬，因為你始終你唔係五六十年代嗰啲啫，屌有去。因為你依家已經 五六十年代啲咁講，嗰啲係揾命搏嘅。 係啊，你 嗰啲係 其實你依家好多人個都有個錯覺，就係錯即去參與呢個運動，就係去挑戰死亡，未必嘅。只不過即係都講，只不過呢一種運動就真係好危險。咁你咁如果你話喂喺現即係如果你話喂點解 F1 你炒咁多次都冇事？ 佢好少炒車喎，幾多鐘？ 佢穩陣㗎， 穩陣嘅。即係我睇佢揸車嗰個 style 相當之穩陣。 佢即係你如果你用賽車車壇上面嚟講，佢唔算係一個即係好極度快嘅，而係話好全面啦。例如你佢可以做到數據上面嘅100% 嘅嘢咯。即係點講啊？即係講少少啦，舒麥嘉就，譬如佢可以好機械式咁樣，可能team manager 喺個 walkie 嗰度同佢講，喂，計落條數，你嘅耗油量、你條胎同埋你個車嘅狀態，你應該做到一分 一分五啊八呢个时间嘅，你实连续做四个 D 个圈咧，咁你就可以追到阿朗数噶啦。咁佢真系即系即刻冲冲冲四个圈做咗翻嚟，又翻嚟再入又再 就等于当年即系嗰阵时我哋睇一级双雄就系阿鲁达斗啊边个 系啦。如果咁一佢系鲁达咧， 我另外一个唔记得个名啦，就系 哈尼 就系嗰个天才车手嚟噶嘛。佢唔係點連個又劈走又死又溝女嘛？ 啊！依家冇啦，依家唔會有 死 Q 咗添啊！有四廿幾歲死啦。 佢係心臟病死， 心臟病死嘛。但係阿魯達咧就所有嘢都好清晰嘅，係咁多佢唔會搏，係嘛？總之佢計埋個 percent， 即係計埋個還原率就係話咁唔直搏咁。 佢唔係淨係快咯，係 啊！ 佢計埋好多嘢添，佢計埋佢車隊經濟。啲車隊與車隊之間嗰個商業關係嗰啲嘢咁啊，會好好。 咁呢個就好典型德國人嗰種性格嚟嘅。 係啊， 即係德國人就係咁噶啦嚇，你亦都德國波亦都係咁樣嘅，係咪？就係計得唔準嘅。咁啊冇乜光彩，不過就把握好高，通常都贏嘅。 係啊，喂佢，如果你講，因為你嗱你坊間報道都話車神孫麥嘉，其實車神呢一個名喺啲車迷裏面咧，孫麥嘉就係有啲拗撬嘅，因為有冼拿呢個人出嚟。咁雖然冼拿贏世界冠軍嗰個次數係少咗孫麥嘉好多啦，咁但係你孫麥嘉有好多賽事都好多啲唔係咁光彩嘅手段，經常性發生出現嘅。咁就 但係我懷疑佢喺德國都係一個即係賣咗啲王嚟嘅德國。 咁當然啦。一定啦！你如果你讲德国出嘅世界冠军都唔系太过多，咁同埋佢攞咗咁多届，你始终都系英雄嚟噶啦！呢啲就所以就我讲下佢嘅医疗嗰方面都 唔系，等我问埋你嗰个问题先。嗱，一级方程式危险啲，定系还是电单车危险啲啊？ 点讲咧？电单车炒的机会小一点，多啲发生意外啦，因为你会垫低啦，咁你方程式就哇点讲，即系突然之间炒咗一电单车容易炒啲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你电单车有个好处就系一炒你个人同架车就好快离开，咁 同埋唔会爆嘛系嘛？ 都会爆嘅，只不过如果你爆都系架车去咗嗰边，然后先至。 但系我谂方程式最大嗰样嘢就系你困喺架车度出唔到。 系啊，你系困喺你，所以你好难类比嘅两个嗰、那个，咁一个就皮包铁咯。一個就鐵棺材， 同埋佢飛出嚟嗰下好容易撞頭啊嘛！以我理解，即係你講電單車好容易斷。 佢依家啊都好多好啲頭盔做到好靚啊！依家都、你通常都斷頸都呢啲意外都經常發生嘅，雖然就但係就越嚟依家你如果你爬山電單車，就有個頸箍俾你戴添咯。咁嗰啲 好啦，咁我哋講翻就係呢個醫療啦。最重要咧就係、是。佢唔係賽車受傷，係滑雪受傷。 滑雪 冚親個頭， 冚親個頭 啊！就飛，我諗係飛身冚埋嚿石嗰度。 咁，因為我如果我睇翻佢之前滑雪嗰啲相，佢係冇戴頭盔嘅。 係咩？咁狼啊！ 咁，因為佢有啲會係滑，即係滑緊雪啊，活動。咁我唔知佢出事嗰陣時有冇安足嘅安全措施啦。咁好明顯就係、是。咁係好明顯唔夠啦，就算佢有戴頭盔，個頭盔都可能即係冇佢 formula 嗰啲咁嚴格規格啊，咁硬淨。 唔係我話俾你聽，呢個教訓咩咧？當件事好危險嘅時候咧，反而就唔危險。個原因就係因為大家都好 做足曬安全措施啊， 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嘛。當你做一啲你覺得唔好危險嘅時候咧，嗰啲就最危險嘅事啦。 你可能踩曬下滑板，你可能有個細，即係啲好勁嘅運動員，世界冠軍，可能佢喺屋企屎忽人踩曬下滑板，突然之間墊低咗，咁又翻埋幾 試過㗎嘛呢啲？ 有你例，你如果你淨係講賽車手啦，你早年嘅日本即係嗰個阿部典士啦，曾經係日本國寶級嘅電單車賽車手啦。阿部典士，你揾翻先，阿部典士咁你咁佢又係早幾年就喺呢、這個喺半退休狀態嗰陣咧，就喺油車河，因為佢會有啲車會參加啲喺日本嗰啲揸啲大嘅電單車， 可能 應該都係啲。未唔係哈利款嚟嘅，嗰啲係類似康打高 wing 嗰一類嗰啲，即係總之就係成班咁，又係俾迎面嘅大貨車撞到過身啦。咁亦都有個再早啲咧，就係 Hayton 啦，就17年啦。咁就呢個06年嘅世界冠軍啦。咁佢呢個標題都係啦， 战胜世界冠军，阿先陈战胜世界，但系就俾呢个死神咧夺去咗生命嘅。咁佢就系希顿咧，就系2017年咧，就喺呢个意大利其中一个单车啊，佢唔系单车，佢系喺赛事前咁有个单车咁嗰啲 event， 咁就系又系喺嗰个意外就踩单车，又系俾啲 呢啲系好黑色嘅幽默啦，即系电单车唔使人，单车使人，即系 咁嘅。 啊，咁啦，呢个咧我最关心嘅就系孙麦加咧呢个医疗嘅费用啊。都益 其 聲啊！ 其實唔使係擔心，佢自己都唔擔心啦。佢就嚇，佢都睇報道啦，就係賣咗一間別墅同埋一架私人飛機，就去呢度 cover 呢度。咁報道講就係佢大約會係每星期啊，由出事到依家大約用咗每平均每個月用咗10萬歐羅，唔係每個禮拜 up 錯咗， 每個禮拜10萬歐羅， 咪等於啲 每個禮拜100萬咯。 你咪啲球员啲足球即系普通足球员啫，唔系天王巨星嗰啲，即系普通足球员个周薪咯，会系10萬磅。 咁啊，咁老实讲，普通足球员周薪又唔系收晒嘅，有啲系抽税啦，有啲去咗 agent 度啦，即系怀疑普通足球员都系收唔到一半嘅，即系话名嘅呢个就吓。咁嗱，呢个咧就即系好简单讲啦，我觉得绝对系奇迹嚟嘅，因为一个人咧晕咗，即系失去知觉五年，起得翻身咧，就事实上以前有套戏讲过呢样嘢嘅，就应该系啊边个做啊，应该系即系吊颈死个阿 Robin Williams Awakening 啊，就系讲一个医生咧，佢好出名嘅呢个医生 Oliver Sacks 咧，就即系死咗冇几耐啫。咁佢就有一個咁嘅個案咧，就係有個人咧就暈咗好耐之後咧，即係醒翻，咁就但係個結果唔係太理想嚇。咁而家嘅問題就係佢醒翻之後咧，佢係咪翻一個正常人咧？譬如舉個例，譬如佢之前賽車嘅嘢，佢記唔記得翻咧？啊，佢日常嘅生活，佢需唔需要仲即係好全面嘅照顧咧？ 佢依度睇咧就係話佢由1.74米，即係5.8米到，依家就縮到1.6米。 哇！ 縮咗10几cm，我都唔知点縮。我即系我谂住縮少 少。唔系我谂个人样都唔同咗噶咯。 冇，即系我一路嗱到依家都未有上睇。 佢唔会俾你上睇嘅，我冇，我谂大家都唔使咩啦吓。但系咧呢个咧就即系证明一样嘢啦。譬如一个人咧，你长期唔运动咧，即系唔喐咧， 个肌肉萎缩， 好大镬噶，好大镬噶。咁所以大家即系年纪稍大嘅咧，记住。盡可能咧就定時拉筋， 筋長一寸就命長十年 係啊嚇，就年紀大咧，通常咧就啲筋係會縮嘅，會縮。咁你就呢、這個好明顯嘅例子啦，佢瞓喺度唔喐，咁跟住就我諗冇咗成幾耐，冇咗成10寸啊嘛， 10几cm，你如。 唔係10几cm咪成尺啦，大佬一個一唔係即係半尺啦，起碼都係嘛？ 爭半個頭咯，你 爭半個頭咯，成 你如爭半個頭咯， 你發覺都冇矮咗半個頭，你諗下個樣係點樣？ 係啊，爭半個頭咯，認我唔到添啊！矮咗半個頭，你認第二個人？ 所以我懷疑都打短期之內都唔會睇到佢個相 嘅。咁或者都。都撚撚舒麥加啦，咁其實今年即係如果你講佢醒翻，咁佢亦都有個好消息，佢個仔仔啦，親兒子啦，咁喺啱啱就攞咗歐洲嘅 F3 嘅冠軍啦，咁就如無意外，冇乜意外都係上埋 F1 噶啦，咁樣。咁就如果繼續落去，就希望可以係一個感人嘅故事啦。咁爸爸 攞個獎俾爸爸， 係啊，攞個獎俾爸爸。咁啊， 唔係，但我驚佢認唔到個仔啊，而家有少驚。 咁都未有相關報道，真係唔知道，真係。因為我都試過有朋友昏迷10多日。咁佢醒翻都好多嘢都唔記得啦，或者都講嘢咁咩5年，大佬 係啊係啊， 唉、 啊、 真係 係啊，有陣時啲嘢真係意外就係意外啦嚇、啊。好啦，嗱、這個係點唱完畢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亦都係法國佬咧就即係、就是、我諗都係你講噶啦嚇，因為你熟啊嘛。咁話説咧就禮拜我哋都喺中文茶場提過一件事啦，就係、是、呢個國歌法。咁而家呢個國歌法咧就睇落咧都相當之苛刻噶。譬如佢演奏嘅時候咧，你唔可以要嚴肅啦嚇。 咁就要端立啦，縮立啦，縮立應該縮立嚇。咁就仲有其他嘅細節嘅。咁呢個問題就嚟啦。佢話嚴肅咧，譬如一隻歌，咁佢如果即係某幾個 beat 你唔係咁彈法嚇，改少少，個唱法又唔同，慢少少拉慢啊，遲來， 或者將佢變咗三連音， 係啊， 或者將佢個 style 變咗， 或者我又玩下 Bossa Nova。 或者 jazz 都得，jazz 或者嚟鬧， 或者系呢个 R&B 系啦。 咁点咧？啊，咁我哋而家就唔拗呢个问题，我哋举一个具体嘅例子。呢、這个具体嘅例子咧，我觉得咧就我哋冇乜机会喺其他嘅场合讲啊。咁唯有咧就喺一周时序讲啦。咁事发咧就应该1969年就系、是、有位著名嘅吉他手 Jimi Hendrix 就喺胡士托嗰度咧就做咗一件举动，就是、将美国国歌咧。用呢個電即係 電吉他擦聲啦，即係我哋所講 係啦。演繹演繹之餘咧，仲有好多 echo 啊， 用啲 delay 啊，用啲效果 器 啊，即係你哋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揾翻 Jimi Hendrix 又打翻美國國歌。 我咧就舉一個例子啦，譬如舉個例啊，我哋即係唔係講香港啊，我事先想強調唔喺香港啊，就係如果當年阿崔健佢用咁嘅方法去演繹。這個 《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意思是唱了做過的，即是做過意思就是呢他當時是不是應該唱了一首歌很出名的《南泥灣》《 南泥灣》是啊 是啊，《南泥灣》原本 是紅紅歌來的嘛， 是啊，原本是紅歌來的嘛， 是啊， 那他就變成 他唱 rock 嘛，是不是，是不是 rock 啊， 《南泥灣》算不算 rock 呢，流行都是，都未算 pop rock pop 啊，咁咧就有人嘈過去，好似 嗰陣時都嘈啊，要 嘈歌啊，嘈歌噶，嘈歌噶。咁但係因為嗰個年代就改革開放啦，嚇、啊。咁嘈完之後咪算咯。咁亦都崔健亦都即係好紅啦。咁、啊、如果好似佢咁做法，咁今時今日我諗就喺個政治上咧，亦都會出現好大嘅一啲爭議啦。嚇、啊，咁甚至可能佢會被即係滅聲咁樣，係咪？咁、我哋就從一個音樂角度去討論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可以追溯翻就係當年1969年嘅咧 ，Jimi Hendrix 佢彈呢個時候咧，色值咧嗰個時代背景咧就係越戰啊，越戰高峰添，咁美國咧就差唔多咧就係嗰個反戰嘅活動咧此起彼落，咁有啲人形容咧美國實質進入呢個內戰狀態嘅嚇，咁佢彈呢嗰個時候有啲人就話佢係咪控訴緊美國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睇具體就佢完全冇呢、這個冇呢個意圖喎， 冇乜特別。你可能揾翻冇乜特別啦。咁我平時即係佢，即係如果我去判斷，喂，咁我平時喺 studio 我自己玩都係咁樣玩噶啦。咁我都會玩下國歌，玩下其他。咁我覺得好聽，我咪攞咗出嚟 show 俾大家聽咯。咁啊，係咪先？即係表演一次。咁佢創先河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講你即係一路去到現時，你所有。你基本上你數得出的美國出名的吉他手，就算不是美國出名的，你可能瑞典Ingrid Malmsteen 那些，他瑞典，但他在美國賺食，他有時候那些 NBA 啊那些會是唱國歌先的嘛。 是啊，這些重要場合是吧， 你噏得出嗰啲出名嘅啦，都 Steve Y 啊、Joe Santagliani 啊嗰啲Step Y 啊嗰啲，全部有。有片啊，全部都 系啊， 即系正式官方大会邀请佢嚟弹嘅，咁呢啲你咪睇到自由国家同埋极权国家个分别咯。 我又要更正下你嗱，因为当年咧，话说佢弹咗呢只即系经典嘅演绎嘅方法时候咧，就有人写信俾佢，咁信嘅内容咧就冇具体讲，但系我怀疑都系恐吓噶啦。咁佢出嚟跑眼光，佢都接到好多呢啲信嘅，咁大家咪一笑置之咯。咁所謂即係獨裁自由咧，就唔係話啊，佢點彈法我哋都唔反對。有人會覺得唔 OK 嘅，有人會覺得唔 OK 嘅。但唔 OK 之餘咧，就唔係用呢條法例去講話你一定唔可以 咁彈法。即係唔會立法去做。 因為個問題就係、是、一隻歌，佢演繹嘅方法可以有好多種啊嘛。舉個例，譬如習近平去咗呢個委內瑞拉時，嗰啲人彈嗰只，你有聽過嗰只歌？ 我梗係聽過啊，大佬，你冇練過啫，即係我哋夾開 band 嗰啲就喂，冇練過你唔好出嚟啊，大佬啊，係咪先？ 咁唔通你话佢侮辱国歌咩？佢唔识弹啊嘛， 佢唔识弹咁点讲咧？ 系啊，佢唔识弹，佢又要弹啊嘛。 喂，真系惨啊！第日你如果你国歌法喂咁，如果我可能学校咁样，我要弹国歌，喂大佬练得唔好咁犯法噶，原来 唔系啊？咁练嗰个过程点计数先？ 系我弹错咗或者 系啊？ 我抽手抽筋咁 系啊？ 喂，又或者喂？心血来潮加咗几个音先，突然之间加少少，喂，整啲 boost 嘅元素落去，跟住就坐监啦。你喂，你星期一都讲过啦，又郁敏都话喂喺国内有个网红，佢讲咗咩中咩字啦，杯啊做到啲啊嘛，咁迟啦，咁嗰几句就坐五日监咯。唉，真系俾你推涨啊，大佬。 咁我喺香港咧，我相信即系。要適應呢個過程咧，即係我哋假設即係好順利立法。呢、這個適應呢個過程其實都唔容易嘅，大佬真係係嘛因為你唔知道點樣。舉個例，譬如話，喂，有啲人真係唔知道，唔知咁佢聽到之後佢冇一個咁嘅反應嘅時候，咁你係咪真係要拉佢咧，或者要檢控佢咧？咁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嚟。 喂，或者你喺馬場播咁，條友贏咗十幾萬馬，佢口合唔埋，佢口係要裂開笑緊，咁點搞咧？喂，咁跟住鏡頭影到佢。然後又點解又捉佢？ 唔係嗱，我舉一個具體例子啦，譬如話呢只即係所謂呢只義勇軍唱曲咁樣啦，佢、我用 acoustic 彈，咁算唔算係即係對佢唔尊重咧？ 冇啊！你有排拗，根本都係好老實，根本就唔應該立法。 係啊， 即係你計落條數，喂點執法咧？到時，喂你到時點執法咧？系咪先？ 嗱，举个例啦，譬如话，我同阿法国佬，我哋突然间黐条筋咁样，系嘛？我哋就攞佢嗰个 cord 喺度扫下，咁我哋就摆上 YouTube， 咁我又唔唱啦，系咪啊？费事，咁你当系点先？而家系咪啊？你咪当系话佢呢个佢都冇唱噶 ，Jimmy Hendrix 嗰度 冇噶，佢冇唱噶，咁我就咁跟可能转咗 key。跟住有啲音唔啱呢個 style 嘅，咁我可能我要轉 jazz 或者轉 bass and lover 嗰個 style， 我要將某幾個音要吞上吞落，咁吞咗你當唔當係啊？ 係啊， 係咪先？咁你冇理由又用版權條例告啊？係咪先？你版權條例四個巴啊嘛，係咪先？即係四個巴之外，你都仲係一樣就會係。 唔係我覺得就應該呢個問題好嚴肅去討論一下嘅，因為你而家問題就係、是、你立呢條法，其實最終嘅目的就係你想要做一個震攝嘅效果嘛。所以震攝嘅效果係咩呢？就係、是、你而家覺得班後生仔咧好唔聽話，係咪啊？佢誒喐啲咧就揾啲位就去即係虛你國歌啦。咁你其實你係想避免呢樣嘢啫嘛。你唔係想搞到即係大家要即係聽國歌就大家要。即係要即係由衷由心體去即 係，由衷由心體去激情 澎湃咁啊！真係，其實你唔係想要呢樣嘢噶嘛嚇，咁你咪用第啲方法去做呢樣嘢咯。你而家唔使搞到一件即係咁。 喂，如果係開明嘅社會，我直頭調翻轉啦，我搞個國歌轉 style 比賽啦，啱唔啱啊？即係好老實，你再講翻 Jimmy Hendrix， 佢係咪真係唔尊重國家？ 其實唔係，其實唔係，即係而家好肯定噶啦。佢唔係話因為嗰陣時越線，佢喺 Woodstock， 佢好純粹，我覺得純粹從音樂，即係音樂嗰個角度出發嘅啫。 唔係你，就算你哪怕 Jimmy Hendrix 當其時佢係真係諗住係我係串呢個政府噶啦，咁又如何先？咁呢一個係歷史嘅咁嘅音樂歷史啊，就係一個好偉大嘅舉動嚟嘅，係咪先？咁而且亦都係喂點樣唔尊重先，大佬？你去到依家已經係開，即係你就係講佢呢一個做法，佢已經開咗風潮啦，係咪先？ 咁仲有嗱，而家睇到就係國旗法啦。咁而家呢個咧就。呢、這個就唔係玩佢嘅，呢、這個就真係嗰個開國嗰陣時嗰支旗嚟嘅。咁、算唔算侮辱國旗咧？又係唔係呢支堅嘅？ 堅嘅， 即係話最早期佢哋走去立國嗰時候，就係真係用過呢支旗嘅，係嘛？咁、你算唔算又係即係侮辱國旗咧？咁佢有好多有，譬如國旗啊，最出名一個就係國旗做嗰條底褲啦，咁喺美國就。燒國旗啊！呢啲曾經打到上去最高法院嘅 美國燒國旗係犯唔犯法噶？ 初頭試過犯法嘅嚇，試過真係試過。咁如果唔係都唔使打上去呢、這個 即係最高法院咯。咁但係佢因為嗰個喺憲法入邊咧，佢有嗰個保障言論自由嗰個第一修正案啊嘛。咁個問題就嚟啦，即係你喺基本法入邊都有呢有呢個嘅保障言論自由呢條條款嘅嚇。咁但係咧就嗰個 interpretation 咧就同美國係爭天共地嘅，即係完全唔同嘅。即係話佢成日都有一個嘅，就係言論自由應該有限制。咁但係佢冇講呢個限制背後嗰個原則㗎。舉個例，譬如話你呢、這個即係尊唔尊重呢個國旗啊，或者呢個國歌咧，你後面舉唔出一個整體嘅原則性出嚟嘅。咁但係法庭亦都唔會好似美國面咁判咯。嗱，譬如我呢度舉個例，這個就有個人叫 Johnson， 咁就燒國旗嘅，咁就卒之要打到即係呢個 Supreme Court 啦。呢個係1989年嘅事嚟嘅，唔係好遠嚟嘅事喎。 八九年 啊，咁因為咧就喺美國的而且確佢有國旗法嘅，就係、是、你desecrating 啊，即係話褻瀆呢支國旗嘅時候咧。在50個州裏面有48個州是犯法的，但是州犯法之餘呢，他也打到上去最高法院那裡，看看你這個有沒有侵犯到那個言論自由的問題嘛。但是我們在香港，我們就不即如果你說用這些比較多 Q 語，因為共產黨是不會聽你說的嘛。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去做執行這個法例的時候，會出現什麼的具體問題，反而我哋就想去講呢樣嘢，咁我哋就以呢個 Jimi Hendrix 嗰個例子，由佢而起，跟住咧喺美國已經變成一個日常嘅舉動嚟噶啦，即係大家有意圖也好，冇意圖也好，都出現緊呢個情況嘅。咁如果香港咁樣，譬如話我同你阿法國佬，我哋特登我哋拎起支吉他走去掃幾嘢嚇，咁、我哋跟住咧就將呢個過程擺上 YouTube 度，我哋去熟習呢個國歌嘅過程， 係啊， 咁算唔算係咧？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疑問嚟嘅喎，係嘛？同埋咧，突然間咧，即係我同阿法國佬去演習啲，即係去 rehearse 嘅歌嘅時候咧，我哋講下笑話嚇。舉個例，我哋講下啲不經意嘅笑話， 笑住嚟彈， 笑住嚟彈 啊！ 咁係咪咧？咁係咪又可以落 charge 咧？ 又或者？我喺茶餐厅食下饭，六点半，电视机播咁，我屌，我食唔食饭咧？ 唔系，咁佢有讲嘅，佢系某些公开场合嘛，系嘛？咁但系而家嘅问题就系佢立咗呢个，跟住就成个气氛，社会气氛逐步收窄噶啦嘛。 收窄 嘅意思就系话咧，你开始唔可以讨论头先我哋讲嗰啲问题啦，即系会有人俾压力你啦，大家即系整一下就。不敢去面對呢啲疑問啦，啊！ 即係一個好細嘅缺口嚟嘅，依家係，即係你看學，即係喂 呢嗱呢個亦都係點解？譬如毛孟靜嗰啲會用啊？ 唔係咯，佢用好無釐拉更嘅理由，佢滲個缺口出嚟就係日後再打你個，即係佢再不斷擴，喂佢可以不斷擴張噶嘛？係咪先？你好似話依家你立法會議員要對國歌即係 宣誓前要奏國歌， 係啦，宣誓前你要奏國歌咁好啦。咁如果佢再加宣誓前你要簽一份嘢，再簽多份嘢，我要反對港獨嘅，你簽唔簽啊？到時你慢慢攝俾你啊嘛！呢啲喂你毛孟靜，你呢幾日俾人鬧到 係咩？ 喂俾人闹到 PK 啊，大佬！ 文说咧，有人将我写嗰段嘢贴出喺佢嗰度，咁佢搭咗两句无厘头嘅英文落去。嗱，我觉得好简单啫。去到依家咧，就即系除咗头先我哋讲第一个问题之外咧，即系譬如话呢个国歌法，佢嗰个政治嘅动机系咩咧？就系你泛民咧，你系攞唔出一个好清晰嘅理由，即系点解呢件事入边你哋要有而家呢个立场？即係所謂呢個不反 本質上， 即係點解？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喺個民主嘅制度入邊，佢應該對呢所謂國家嘅象徵嘅物件有啲咩具體嘅睇法咧？咁美國俾曬版你睇噶嘛？頭先我哋 call 曬咧呢個 Jimi Hendrix 啊，燒國旗啊，揾國旗做底褲啊嚇，或者點樣嗰啲，全部俾曬你睇噶嘛？ 即係或者咁，即係台長話或者咁講。喂，你喺一個地方裏面，你係爭取自由民主，或者你係一個對對抗緊政權嘅一個政黨。喂， 嗰該個政權、該個政府，佢立一樣嘢去個條例係要去引導人，即係立條例去引導人去尊重呢一個國家去做呢樣嘢。喂，你應該係反對噶嘛？你做任何依一類嘅嘢。 唔係，而家最大嗰日佢哋自己都講過呢樣嘢噶嘛？因為舊年 fall 出嚟，咁當其時就係威勢啦。李卓人就講話，愛國應該發自內心啊。喂，突然間你二一年前講嘢，你完全唔記得曬喎。你話而家係初步討論喎， 一投完票。投完票我冇咗嗰樣嘢， 唔係啊，佢好似洗咗腦嘅，即係好似阿孫麥嘉都昏迷咗五年咁，昏咗一年咁啊！即係之前講嗰啲完全唔記得曬喎，咁所以而家啲人咪質疑你咯，你質疑你，你又俾唔出一個具體嘅理由，就係、是、喂點解對呢個國即係國歌法，你係持呢個所謂不反對嘅態度？你要講出嚟噶嘛，因為你自稱係民主派嚟噶嘛， 定係怕你哋反對日後再參選嘅就會因為呢個理由 DQ 你哋咧？ 我估係 是不是先？哦，你反國歌立法啊？咁啊，即係你唔 係啊？ 你唔支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啦？ 係啊， 係咪先？ 唔係呢？唔係叫呢件叫咩？叫風聲鶴唳噶啦。你諗下好簡單啫嘛嗱。喺立法會入邊，以而家呢個比例啦嚇，即係呢個組成嘅結構咧，基本上過噶嘛。你係唔係你都可以出聲去反對？因為即係你嗰個反對，你投反對票本身理論上對嗰件事本身嗰個 佢哋依家仲有一個再新諗出嚟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唔開會啊，我哋唔反對都係過噶啦，所以都係唔好反對啦咁樣，係咪先？ 唔係，我哋調翻轉頭講，即係你可能你都影響唔到大局，咁你咪高調少少咯，係嘛？俾啲即係選民一個即係起碼一個假象，就係話我哋真係去爭取啊嘛。咁你甚至講到激烈都仲加，咁但係到其時唔係。喂，但係而家唔係喎，連呢樣嘢都唔講喎。 你試下用。用呢一番说话同澳门苏家豪讲一次，即系咁简单啫嘛！你鬼唔知你系少数派，一路以嚟都系少数派先至要做抗争啊！ 原本唔系嘅，原本唔系少数派，原本唔系嘅，原本以前都系好 劲过嚟嘅，你民主派，但系你真系 特别系2004年嗰次之后，系咪啊？咁但系你哋冇， 但系你真系 用呢个机会， 冇啊！真系好大话。 所以我再讲一次咧，就系头先阿法国佬讲嗰个咧，我觉得真系你嘅一个理由嚟嘅。譬如而家你點解去到咁陰春咧？就係、是、驚你驚以後冇得選啊嘛！ 你驚冇得選啊嘛！ 但你驚冇得選咧，嗰條線又推前啦。以後你係咪即係要參選之前咧，你要宣誓效忠呢個中國憲法咧？ 會噶， 即係俾一份你啦。 會嘅意思，我唔係話會推出呢樣嘢喎，佢哋係會簽噶。 嚇！即係如果有 咩噶？係啊！到時又揾好多藉口出嚟噶啦，有咩兩邊側邊啊，又乜嘢要？ 唔係最緊要一樣嘢，佢冇咩講噶啦。而家都係嗱，關鍵一隻嗱，你係咪想嗰啲呢個即係嗰啲咩啊？填海啊嚇，嗰啲 話過啊過啊，填海啊23條啊，嗰啲話過啊過，過曬去啦，就不如而家諗下真。 咁所以如果你即係唔想過，咁你咪即係投呢個泛民一票咯。咁但係你個具體行為喺個議會入邊咧，改變唔到而家呢個現實啊嘛！你連國歌法一個咁簡單，你都企得唔硬，都要褪啦。咁你何況你嚟緊嗰啲咩大嶼山撥款啊？唔係，即係呢個咪明日大嶼啲撥款啊？ 明日大嶼啦，係啦， 23條嗰啲咪你咪照咩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講呢啲咧，就唔係對話即係投泛民嗰啲人講嘅，因為嗰啲人都無心裝載噶啦。我係對翻即係肯。而家去理性地、客觀地分析香港嘅政治形勢嘅人咧，你只要睇一睇喺美國喺其他國家佢哋點對待呢件事，喺香港佢哋而家點樣去推行呢個國歌法，你就明白泛民喺個立法會入邊做緊咩嘢咯。啊，咁就嚟緊嘅呢個新冬係咪？ 新界東 那個 位是長毛的本身就 那個位呢，咁大家就會提出呢問題咯。咁所以你到其時你諗定點答法仲好，即係都唔係遲噶啦，一定要而家要盡早去諗下點樣回應呢啲質疑啊。 你回應唔到噶啦！你其實真係講到尾，去到最後真係好慘，辭職啦，唯有你唯有咁做嘅啫嘛。 總辭， 總辭嘅啫。依家就其實你話依家總辭嘅效果有冇用咧？咁啊，一定係個效果冇話你十年前總辭。 唔係喎，但係呢個我要補充下喎。 嗯， 有好多人咧就講話總辭咁啫，其實唔係喺總辭嗰度停嘅， 即係你唔係話啊，我係總辭咗咩？你總辭咗後面你就跟住要發動一個群眾運動嘅。 你總辭咗補選㗎嘛？你 嗱，唔係，我覺得唔只係補選嘅，即係唔好淨係諗住嗰個補選嘅問題，是而係話、你真係要同啲人講，喂，而家香港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即係根本本質結構性嘅問題嚟嘅。你仲喺度 hea 咧，就冇得搞㗎啦。即係人民魚肉嘅啫，人民魚肉嘅意思係咩？具體嚟講就係、你跟住會冇曬嗰啲儲備啦，你跟住可能加税啦。你跟住經濟可以好差啦，跟住你譬如開始呢、這個廣東話係慢慢係變成呢、這個即係少數民族嘅語言啦。 哇！仲有一樣，可能喺歐美國家，即係香港喺歐美國家嗰個地位唔同咗就 你出去本護照係 係啦， 唔用得啦，唔用得意思就話即係冇以前嗰種啊，即係覺得 咁方便啦， 咁方便啦咁樣。即係呢啲嘢係真真正正你係切身你會遇到個問題嚟嘅，但係而家呢個即係成個局面係大家都唔想面對呢樣嘢。講緊 臭屎密冚咁樣，即係唔提 ， 新聞報導我刪咗先，轉翻個娛樂台先，咁啊好似冇事，係咁樣嘅依家人。 係啊，而家就 唔係晦氣講嘅， 唔係晦氣講，但係個問題咩咧？就係呢啲嘢會爆嘅。你到期爆嘅時候咧，你泛民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其實係你總唔總辭，你都會遇到呢個問題噶嘛。你總辭嘅，你就主動去 tackle 呢個問題，意思係咩咧？你 alert 啲人，嗱而家將會發生呢事噶。舉個例，樓價會冧嘅，你個儲備會冇嘅，聯繫會可能會被衝擊嘅，呢全部係可能會發生嘅事嚟嘅。你而家就即係唔係總辭之後，我大家翻屋企瞓覺，跟住等第二選舉，就完全唔係呢回事。因為有啲人嗰個講法就係好似變咗係咁樣啊，即係話。哦，你總辭之後咧，咁跟住咧就我哋嚇，即係睇佢點死法。其實就唔係總辭之後，你仲要透過好多具體嘅街頭嘅運動，各式各樣嘅壓力，例如你會包圍呢、這個即係律政司個門口， 即係包圍某啲相關嘅建築物啦。 就係你質疑佢點解佢唔告呢個梁振689咁樣，你要做啲嘢噶嘛。所以而家就冇講一決唔講一決，咁啊變咗啲人咧就。即係覺得可以話啊，點解成日總辭就係即係唔 work 咧咁樣？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 因為總辭唔係淨係你喺立法會遞完信封 嘅。係啦，唔係咁樣嘅。咁當然仲有另一樣嘢就係、譬如話你下一次準備去即係再參選嘅時候，你就唔係好似而家講而家呢套，唔係爭取咩咩咩咩，係徹底而家將呢個制度將佢推翻重來，係嘛？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呢啲咁嘅。壓迫性嘅法例，你要重新用可行嘅方法，令到佢唔可以再產生作用嘛？如果你冇呢套，咁而家咪大家坐喺度 hea 咯，係嘛？ 唔係你一定係要夾埋，即係未必話要去到廣場運動咧，你一定 係 要夾埋。 唔係因為廣場運動，佢哋可以有個反駁，就係你個社會氣候未到嘛。咁但係你個社會係未到，即係你要 prepare 噶嘛？嗱，我講好多，我講好多年都係噶。譬如講呢個國歌法，即係呢啲咩法23條，全部一路喺個 agenda 入邊嘅，唔係今日先講啊嘛。毛孟靜嗰個答法就係初步結論，點可能喺而家呢個時候係一個初步結論咧？講好多年嘅啦嘛，全部好似係全部係失憶嘅，舊年講嘅嘢全部係 佢哋都唔知佢哋個黨點樣出咩原因，咩原因誕生咁，好似冇咗。 係啊， 咁你 唔係好似全部係第一日做人嘅嘛？全部係、全部第一日從政第一步做人嘅嘛？所以咪完全係笑話咯。而笑話嘅地方就係、是，咦？而家係冇人質，完全冇人質疑佢，即係冇人去質問佢哋。喂，呢個你第一先知㗎。應該神早已經有既定立場㗎啦，而且你自己係講過出嚟㗎嘛，所以呢班人係冇得救㗎啦，即係寄望佢 冇㗎，所以你話依家再講啦，佢話和解根本未冇諗過，冇諗過同你哋和解嘅，冇得好可以和解，因為你要知道本土，喂本土派出嚟就係要將你哋打殘嗰個細胞嚟㗎嘛，係咪先？咁你依家你要和解，你咁哇好簡單啫。分析一下李俊啲回解，辭咗職先再講。 係，即係辭咗職就顯示你 唔係有誠意啫，叫你叫做 有呢個即係誠意可以俾大家睇下先係嘛？ 我先，因為如果你要發動到五區嘅公投，依家只會得泛民，你可以有能力做到啫嘛。 系咪先？你到时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啲五区公投呢啲喺佢嚟讲已经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嚟噶啦。即系你而家唔系即系讲得比较严厉啲啦，唔见棺材唔流泪嘅。唔见棺材系咩咧？就系、是、你哋直情选唔到， 系啊， 选亲都输。 所以你上次新西会系一个警号啦。 啊， 九西啊 ，sorry， 上次九西咧系只系一个警示嚟嘅啫。你如果你新东。你仲新東，我覺得會係直頭係俾個票數上面俾個震撼，你係好重要咯，即係會係好似今次台灣九合一咁，民進黨嗰啲直頭倒輸翻十幾萬票，即係倒輸翻好多票，然後就可以顯示到究竟你依家流失咗幾多人咯，係啊，所以我咧，你嚟緊新西最好就本土派發起白票運動啊！然後假使如果成功嘅話，你到時投票嘅結果，喂，有大量嘅白票，喂，而之前我哋本土派有相關嘅論述就話，喂，如果到時白票多嘅，就即係對你泛民唔妥你泛民嘅一啲投票嚟嘅咯。因為今次你九西佢唔明顯嘅，因為李卓人都係輸萬零票啫嘛。 唔明顯，我覺得好明顯噶啦。如果唔明顯，佢哋都唔會。 我覺得要再明顯啲咯。 明顯啲係嘛？ 要再明顯啲咯，即係真係唔夠震撼噶，俾佢哋嗰個信息。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仲喺度，即係又喺度，即係仲喺度屌票啊，仲喺度即係嗰啲 D100 啊，嗰啲你繼續講啊，本土派唔重要啊，咁你咪繼續講。 唔係口講唔重要啫，但係心裏邊就知道，即係如果冇咗呢集票咧，就根本係冇可能選到噶嘛。 唔使多啊，要一個人贏啊，好難啫，要一個人輸咧， 就係呢啲叫咩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係啊，要你哋都話我哋招土派係招土派啊，係 啊，唔使而家對呢樣嘢都冇乜即係唔需要有啲咩顧忌噶啦，咁咪招土咪招土咯，咁你睇唔起，你覺得？喂，如果你覺得即係冇乜呢班人係冇乜政治能量嘅，咁啊繼續冇乜政治能量咯。咁你咪睇住個選舉個結果一嚟 係冇政治能量嘅， 係啊。 同埋亦都即係打後嗰個社會運動，或者你個係唔會再有頭面人物咧？你即係唔應該再有頭面人物出現嘅。 喂，講下講係咪應該參照呢個法國嘅？ 我正想講 黃背心運動。 正想講咧，你黃背心運動最成功就係佢冇頭面人物咯。 啊 都冇噶，就係、是、一個。其實你可以即係馬後炮講翻啦。喂，如果你佔領嗰時候，你冇大台，你冇曬所有人，你全部都係自己搭巴士落去，我想做乜就做乜，個效果會好啲咯。 係咪？咁我哋就期待有一日咁嘅出現啦，好嘛？ 好啊。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好多謝法國佬啊，即係突然間喺。即係好短時間之內 call 嘅揸上嚟啊！ 下次早下少少 ，OK， 或者預早一日同我講， 好， okay, 因為今晚都係咁好彩，今晚 咁好彩得，咁下禮拜已經係假期嚟㗎啦嚇。 OK， 多謝， 拜拜。